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博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您的朋友雅娟。无论是享受风味不同的美食，还是痴迷于健身 SPA， 想要身心愉悦，最简单的方式无非一个笑字。而要想笑得开怀，笑得忘情，听相声应该算是一个捷径了。随着满座网11月初推出的满座相声剧场的开张，加上这曹云金等知名年轻演员的加入，听相声啊，俨然成为了时下北京继续流行的消遣方式。今儿在节目当中啊，雅娟就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满座相声剧场的演出实况录音，给没有去现场的您补个空，也祝您啊一天好心情。好的，马上有请现场的主持人为您报节目。 我们 CCTV 相声大赛非职业组一等奖的获得者郭金杰、穆凯为您带来相声感恩，掌声有请。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 是 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刚才一直在后台听着现场观众的情绪，演员最注重的就是观众的情绪。 那当然， 你看，别看现在我虽然我是得了这个奖，就是我就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小的知名度，但是将来哪怕我走得再高，我走得再远，我也不可能忘了我身边这个女人呢，朋友。 这是好话， 对不对？咱不是那样人呢。 您瞧瞧， 我是个男人呢， 我对你的性别没有质疑， 我就说我不能忘了她，这是我的媳妇儿。因为什么？是这个女人，她改变了我的命运。是这个女人谱写了我的人生，是这个女人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搁这儿还弄出点内幕。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一生，我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 我， 第一 岁数还不少。 第一个媳妇跟我不到俩月，跑了。第二个媳妇跟我不到俩月。也跑了，这个媳妇儿跟我都三年了，她也不跑啊！ 你盼着人走呢是吧？ 你们不知道，当初我就为了娶她，我可是费了劲了。 是吗？ 我为了娶她，我同时和四个大老爷们决斗。 你们五个人 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我让这四个人给我打的，我趴地上，我实在我爬不起来，我给她娶了。 因为你不输了吗？ 当时定的就是谁输了谁娶的。气死我了。我 哪有这规则呀、哎？ 我就寻思，我得了奖，我不能忘了我媳妇儿。 嗯， 我带我媳妇儿就出去旅游去了。 上哪儿去啊？ 上一座山上。 上山上。 山上有个庙。 哦。 庙里还有一个老道，就是说那庙啥好，就有一个井，井啊，你就是对那井许愿特灵。我一到了井边嘛，扑通我就跪下了，我就许了一个愿。完事我不管我自个许愿，我说媳妇儿，都说这井许愿可灵了，你也过来许一个。我媳妇儿跑着就过来了，也不咋整的，扑通一下就掉井里了。我说太灵了，哎呀，解气呀、啊！ 害人呢？ 什么害人呢？什么素质？你什么素质？什么叫害人？这说明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感情 都掉井里了，还有什么夫妻感情啊？ 不是，你不要说那些，做什么男人嘛，坦荡荡，胸怀就得这样。谁说我真恶心？啊，不是男人，我就现实主义的男人就是这样。因为我认为啥呢？就咱别说别的，就一个演员，你站在舞台上，真的朋友，我虽然现在这么年轻，但是我为什么我要跟大伙讲一下什么叫人生？人生是啥？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自己，咱说每天咱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不对？然后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是 在家里有一个好妻子。在外边有一帮好朋友，咱的父母爸爸妈妈都能够身体健康，一家老小团团圆圆，我认为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如果同意，掌声鼓励。不说我恶心了吗？我跟你说，因为什么呢？我们包括创作这些段子呢，都是为了服务大伙的， 对， 都是为了逗您开心，逗您一乐。另外一个，你看演员这玩意儿就讲究互动，你看你在台下啪啪一鼓掌，演员在台上就更卖力气。你们的掌声就好比是鞭子，演员在上就好比是那农村的赶那小毛驴儿，没事是，啊哎呀，抽两下啊，闲人，但是还有不少没抽的，咋的？买票买压抑了，是那样吗？ 你呀， 买票还能买压？咱说朋友，你现在没事，你看看相声挺好， 嗯， 你看20、30、50，你能看七八对相声演员， 对， 咱说一对相声演员，咱合起来才合5块多钱。对不对？咱说现在你好大米，你还多少钱呢？对不对啊？你来 我这么比的吗？ 你就来看相，我感觉你们应该挺开心，啥事儿也不要去琢磨的。现在工作压力多大呀？一天天没事来看看相声，开开心心的。现在我说没事开，你说你花完钱，你现在你花钱你去超市，然后你能换回来一堆东西。你来看相声，你说我搬个座回去，能让你搬吗？他不可能让你搬，所以你说座东西拿不回去，你再不开心，你那钱花的多冤呢？对不对？开开心心的。现在咱这个地球，咱不说别的，我们整个地球已经进入震动的模式了，朋友们。 震动模式、 啊、你说你们还不开心，你说你们那是干啥呀？对不对呀？我跟你们说，你说你仔细想一想啊，我这人我就爱考虑事儿，没事我老琢磨。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地球，就说这个地球你要不下雨，一下雨就大雨大暴雨，大雨大暴雨，大雨大暴雨，闹地震，发大水，你山体滑坡，一压压底那么多人，那大客旅游大客都着火，最安全的交通咱得说是火车了吧？ 火车呀、啊， 说出轨也出轨了，就跟咱正常男人似的，说也，对吧？他也出轨，坐火车，你说那飞机噼里啪嚓往下掉啊，从哈尔滨到伊春，你说那才多远的地方，飞机说掉下也掉了，咱就不说这些了，换一个角度说。那波兰总统那多大个人物，那说掉不也掉下来了吗？啊，所以我认为就今天来现场听相声的朋友们才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你们为什么就不开心呢？ 哎呀，说这么多我都替你累得慌， 为什么就玩不起来呢？朋友，我再给你们说一段好不好？这就对了，开开心心的嘛，人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什么事也不要去考虑它。有些朋友老考虑我得挣钱，挣完钱我得买房子买车， 应该的呀。 但是不对呀，我不那么考虑啊。 你怎么考虑、 啊、你挣的钱再多没用啊。你挣的钱再多上千万上亿，朋友们，你不花你也是个穷人，花的钱才算是得在身上的。 对不对？ 还真有。 为什么叫人民币？ 嗯， 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你就是一开始你创业的时候你没钱，那钱你就揣在自己兜里，那是你自己的。 对。 当你慢慢创业，你挣点钱了之后，钱就多了，慢慢你就是大家的。等你钱再挣多了，企业越干越大，那就是国家。等你钱花不了的时候， 怎么着？ 那就是人民的呀，朋友们，这才叫人民币呀。有些朋友们挣钱，我得存到银行去。 嗯， 我认为不能那样。 那 什么叫银行？我给银行的定义是什么？朋友，你听我解释对不对？银行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不爱花钱那人的钱拿过来放在这儿，交给爱花钱的人去花。这才叫真正的银行。 那几家银行要联合起诉你了。 没用没用，他找不着我。我现在，我从相声大赛之后，我现在一年年我都躲在家里，我都不出来演出。真是，朋友们，今天这是赶上咱们这个胜利电影院邀请，然后我就是破例，我出来。现在我就给自个儿都规定，我一年年，你们像看明星大腕，你在电视上，包括你平常买票，你都能看着，你看我轻易看不着。我现在一年，我真的我不出来，我就出来两回，清明一回，7月15一回，就这两天。但你今天你在这儿看到我，但是我既然来了，演员既然来了，站在台上就一定要卖力气，不用说那些用不着的，对不对？又说什么我拍电影什么，我拍过电影，不用介绍那些，用自己真正的演出去奉献给大伙， 对， 对不对？一定要把最精彩的东西奉献给大伙。我这是演出就是毛病，我既然上来了，朋友们，我是啥毛病呀？我就有一种死不要脸的精神。我今天既然站在这儿了，我就是说一句话，我要不下去，后边谁也甭想上，都在后边给我待着。只要朋友们情绪到位，就是一句话，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就是玩儿。 哦，你玩的挺高兴， 就是玩儿，咱就给他最晚最早也得干到晚上12点半，对不对？ 人家都回家不回家？ 他回家都无所谓，你不是10点半的车吗？回沈阳， 我回不去了。 10点半回沈阳，那个开玩笑，给大伙唱一段， 唱一段， 唱一段，唱一段 什么呀？ 唱一段拿手的， 还有拿手的。 对，因为这个相声说到这种程度，朋友们也可能听出来了。我就是他们传说中那个《长安传》的相声演员。对，啊，你看底下有朋友知道，我这个非常那个受那个、我得这个奖就是争议特别大。有人就说我这一个二人转演员，一个三流的二人转演员，你不应该拿这个相声大赛大奖。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个曲艺都是相通的，而且最早我也是说相声，后来到了东北之后我没有办法，我就为了生存，人呢都为了生存也没办法，我就唱了二人转了。但现在我又从这个二人转的积累经验，我又回到相声舞台，怎么能说我不是相声？他说我太远了，我真的，朋友们， 我跟你说啊，好好的在相声舞台上把这说学逗唱的基本功都拿出来， 对，给朋友们来一段展示， 好好 展示，对，展示一段基本功给。唱一段，唱一段平常不演的节目，一段这是展示这个东北的一段小段，因为在东北待这么多年，也学了他们很多的曲种，包括东北大鼓什么的。我今天就给朋友唱上一段东北二人转里边的跳大神报山名，奉献给在场的好朋友。 好， 这段跳大神报山名，一般情况下我都不演，因为啥？太累，需要演员得有一定的嘴皮子功夫，而且现在一般情况下我到哪儿，他就是非要求我演的，我也是只演一半。但是我这玩意儿是看观众情绪来的， 观众情绪， 对，看观众情绪，情绪到位呢，我就是唱一整段的，情绪不到位，真，但是我是演出，我没说我毛病太多。你看，一般我演出就是人多了我演不好 啊， 人少我演不了， 怎么着？ 就今天这些观众那正好，正好正好，所以说一定要卖力气，给大伙来 一 段跳大神，一段完整版跳大神，就手玉子，这是东北二人转里边的，就两个小竹片，上面什么没有，但是我用手一撸能给它打出花来，你细听， 咱们听听啊。 哎，你后边不拍我就在这撸，真是，一会儿就到点。唱一段啊，啊。 好好唱啊。好好唱。 你可憋死我了！我就憋那些不鼓掌的。咱们日落西山来，起高了。咱们日落西山。 门关，这个石家庄那个酒家所，咱们就有一家门没关。今天我脚踩地啊，头顶着天，我这一步两，咱们两步三，这个三三九转，三三了咱们胜利电影院的舞台前，这个为大家咱们来表演表演一段咱们东北神调，神调大全，这个希望朋友们能喜欢。往下看，咱们往下观，这个今天朋友们来的全，也有女也有男，有老年，咱们有少年，这个有中年，还有童年，咱们有干活，这个有党员呐。今天我是很荣幸的为大家这个来表演，朋友们如果喜欢，能不能齐齐刷刷来点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励鼓励咱呐！哎哎哎呀！说的是啊，左手没拿文盲鼓，右手没拿出也变什么文盲鼓。这个柳木圈，这个奔四坎，这个豹四圆，这个上边是不是个驴皮满，在里边穿项链，这个横三竖四八根弦，四根朝北，四根朝南，四根朝北安天下，四根朝南定江山呐。在中间穿上了哪吒闹海金刚圈，这把鞭是好鞭，五彩飘带，上边穿打一下我的颠三颠，这个打三下咱们颠九颠，这个梁山一百单八将，这个打了一百单八鞭，咱们这把鞭咱们治好鞭，这个钥匙赶山山就不能钥匙赶海海就弯呐。这把鞭今天落到我的手，赵强大国把持完呢，老仙家大鼓一打响叮咚，这个听我请请湖广的两家兵，一请湖这个二请黄，咱们湖广两家到连营，胡老太爷掌边坐，咱们胡老太奶陪伴着，胡老太爷快发令，你把咱们胡家打进叫齐声，胡天霸咱们胡天龙，这胡翠花这胡翠平，这快点来这脚扎进，这个惊喜果还人力虫啊，一溜小跑啊到连营啊，老仙家未曾出古洞，这个离青山眼前还有三道关，头到门家头到关，这个秦琼定得来战班，咱们秦琼手指出通点，这个定得手指出眼边，秦琼真把头抬，这个李青帮这个外甥来呀，老仙家过了头到门家头到关，眼前来的二道狼牙，二道关眼二道狼牙有人手啊，那本身哪吒神这个来战班，哪吒神把头低，这个李成变成外神七呀，老仙家过了二道狼牙二道关，这个眼前来的三道狼牙三道关，那么三道狼牙有人手啊，那本身灶王老爷来战班，灶王爷本身战出战王战战灶老了外战战战战战战战皇上老三不把别的战，咱们一心见王当道王，灶王爷把头抬，这个李成变成外神来呀，老仙家出不动啊，奔深山来到硬盘，把你的家乡去除报一番，回住北回住南回住湖光回大连，回住脸门回住山，听帮忙的报一番，这个要说山就是山，大黑山小黑山，小石顶的亮甲山，这个金鸡独立凤凰山，南岳飞大战牛头山，这个五郎冲家五台山，香港冲家东南山，四川省峨眉山，山东省能有泰山，这个辽宁省能有泰山，这个吉林省的长白山，黑龙江省双鸭山，西藏马帮中的那叫乃东山多山，叫多的是啊，威武山世界最高峰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祁连山，有黄山，有黄山，有华山，这个有庐山，这个有嵩山，这个武当山，有朝山，有仙山，太阳山，玉龙山，日出日落昆仑山，那井冈山，那大别山，那五台山，那个宝塔山，北京有个八宝山，我上了场来简简单单抱着什么希望，朋友能喜欢的，祝愿们今天到场的老年人福寿东海，寿比南山，年轻哥们儿，你们心想事成，脚踏龙舟，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八四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地宝就存根，千金百百日一，千日一利，万事如意。 哎呀，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不要，不要。控制控制， 我还没唱完呢， 还有一句了，朋友们先控制一下，我知道你们这个因为这个掌声要是发泄的时候要控制啊，很难控制，很压抑，我特别理解你们，但是你们稍微控制一下，等我唱完最后一句，你们感觉金杰在台上还算卖力气的话，你们听我的口令，咱一块玩一下，我说拍， 哎不，那个别怕，我是人，我是人， 听我说拍齐刷给我来一下，如果还希望金杰接下来把更精彩的段子奉献给你的话，所有的在场的好朋友们都来开心，来不是来开会，来发泄一下，用你们的呐喊声告诉我，只要你们掌声呐喊声到位，我今天晚上就算累死在这儿，我就当睡着了，听我的口令，掌声呐喊声一起来，大家就保平安，那哎嗨哎嗨嗨，拍吧，控制，控制，来来， 我， 控制，控制，控制， 要逼死你！ 我跟你说，不用那样，这不用不用控制，控制自己的感情。 嗯， 你说我从，哎，你们前面那演员，你上来看我啥时候要掌声了？你们都上来了，我没要吧？这都是自发的， 嗯， 对不对呀、啊？看你演的好人，自个儿就给你拍了， 是吗？ 另外一个不就得一等奖吗？别老跟大伙介绍。 说话说的太多， 什么说太多？ 好好， 你还别小瞧我这一等奖， 你好好练练基本功。 练什么基本功？ 你现在基本功应该好好练了呀。你跟人家那些演员，你不行的基本功。 谁不行啊？ 你 前两场比完赛就不服我，酷口相声 这天 白凯南 啊， 还有相声大赛有个那个光头，那叫方清平，大伙都知道吧？ 知道啊。 都不服我， 说我这个基本功赶不上他们。我说那不服，那咱就比比呗， 比 比、啊、比基本功。 怎么比呀、啊？ 点上十个蜡烛， 干嘛呀？ 说一句话 啊， 看谁吹，就是用这个喷口能把蜡烛吹灭的多。这不演员基本功吗？ 这是咱们相声的基本功，里边有喷口。 对 啊，嘴皮子看利索不利索。 白凯南先来， 嗯，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四根， 四根， 四根。 白凯南不错了啊！ 啊，后来方清平吗？ 方清平怎么办？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八根， 呵，八根。还是方清平厉害。 完、啊，刚才我呢？ 你不行，你。 我跟他俩说呀、 啊， 我说今天早晨我是坐拖拉机来的。拖拉机的它这个频率是这样的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我全吹灭了。这就能力嘛？哎，前面那些演员一上来，听听这掌声，哎，你们都听听这掌声。哎呦，这控制控制，都控制控制，全体起立。 谁听你的呀？ 你看后边还真有俩哥们站起来。你不用听我的，演员在台上就是精神病。我跟你说，我今天我还挺好，我来之前我还吃点药，要不然不行。真是，我真不行。我这上台我就这玩意儿，我就感觉演员上台你要对不起观众就不行，你必须得卖力气，要不然你怎么能得一等奖呢？但是一等奖你不能老说呀、啊。对不对？你老说一等奖能行吗？ 啊！ 但是你这玩意得了就有效应， 是吗？ 前两天有一公司，大公司，哎呀，集团找我给当形象代言人。 什么公司找您去当形象代言人？ 都知道 啊？ 啊？ 驴肉火烧？ 哪儿？ 驴肉火烧？ 什么驴肉火？哎呀，你讨厌！比驴肉火烧高级， 是吗？ 三鹿奶粉。你笑。 我告诉你啊，三鹿奶粉出事了，不能去这个形象代言。 我挣钱，我干啥不去？ 你没法坐着都。 那么多名人都不怕，我刚得一等奖，我怕啥呀？啊，我去，而且我亲自给编的他们编的那广告词儿。 你怎么编的？ 广告词儿特别好，特别吸引人。 啊， 天天喝三鹿，直奔黄泉路。三鹿奶粉，后妈的选择。自从我喝了三鹿奶粉，我这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气儿都不喘了。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伯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俗话说得好，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相声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门曲艺形式，能上台表演的演员呀， 个个都有一段艰辛的学习经历。不过个人的努力是一方面，想要被大家认同，有时呢更需要一个平台。所以为新秀搭台，雅娟啊这就带着您四九城里听相声去。您呢也别吝惜了您的掌声，下面我们就有请现场主持人给您报节目。本期录音依旧来自胜利影院的满座相声剧场， 有请呢京城小万人迷王耀宗和常氏相声家族第四代亲传弟子金钊为您带来相声《哭的艺术》，大家掌声有请。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掌声， 谢谢您。 相声大会从现在开始，刚才那一对二人转下去了。 控制控制， 郭金杰上来听听咱这掌声。这在台上闹啊，这我是鼻祖，三百雷金我跟台上翻跟头。 没见过自己作死的。我奥特曼是吗？ 感谢郭老师给咱开这场。这样，大家这么爱看，今天来这么多朋友，我知道也不是冲我来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应该介绍、 这话筒真湿了，下回扣一尿不湿啊。这边来一个三鹿奶粉，弄着尿不湿，哇！哎呀，我就去， 闹台上味儿太大。 咱们要愿意看闹的，今天我们哥俩给大家闹一回。您要愿意看闻的，今天咱给人闻一回。我们是被窝里放屁，能闻能补，你知道吗？我自我介绍一下， 说说， 我是这个北京相声界唯一一个大胖子逗哏的，我的名字叫王耀宗。 是他 有一个小小的绰号， 叫什么？ 叫小万人迷。小万人骑。万人迷。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我 人家对我一直帮助提携。 是啊，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老师。 这句没有，下一句 呀，叫金钊。 改感叹词了是吗？ 下回注意，哥们儿 sorry 您了。刚才说的这个，这样这样，咱们在这个刚才报的咱什么节目？无所谓啊，我会的多，你随便在这说一啊，说啊，哭的艺术是吧？会，会。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个，咱先模仿一个香港武打巨星洪金宝怎么样？啊，老北京人得嘞，下回说我去。这样那个、 知道洪金宝干嘛的吗？ 我知道他练武术的呀， 看看拳。不是，你瞧我说什么来着？咱是说相声，咱不是玩命来了，上这儿知道吗？怎么了这是？ 动了胎气了。 我还生在台上， 我还能学？ 还能学谁？ 嘛呢？我说我还能学啊。 还能学谁呀、 刘翔。 刘不是，你真想作死似的。 我没事作那玩意儿干嘛？ 刘翔是110米栏的世界冠军。 我知道，我学门口修车的，你知道是谁呀？学不学那有腕的 啊？这倒是， 对不对？ 你学什么？ 学他跑步啊，他不跑步吗？ 啊，对啊， 他跑多远？ 110米啊。 差点意思。不是，你琢磨他这模样，又瘦又高，长腿又长 啊！ 你跟他我长得跟桶似的。 你别糟践桶了。 哎呦我去，让人活吗？我提桶都不行啊！ 你也 这朋友就没法交这朋友，反正我就从这儿到大门口。 啊，这也不近40米了，这 40米啊 啊， 行吗？就看咱这矫健的身体， 哎呦我去， 不他能跨栏， 有他有栏我没栏，没关系，我跨椅子背儿， 跨椅子背儿。哎呦，我给你拖不拖？要不然咱这两排咱起来一下。 别废话，谁敢动我，我死去。 这是跟谁呀、啊？这 我都喝出去了，你们要什么呀？就这两排， 悬了啊，悬了、 啊！别动啊，你动我可真下去。哎呦我去！你去不去？你去不去我不管，我就跑这两排。赶紧，后边有人招手了，咱这样啊，跑这两，我托付两句，知道吗？就这、啊、这两排我托付两句。 怎么托付？ 这个、咱这有几十一百多位观众 啊， 我先叫不上名来啊，咱先鞠个躬。我在您这跑的过程中，从您身上迈过去，您别害怕。 哦， 几十年的功夫了，踢不着您，碰不着您， 是吗？ 但您可一样啊， 哦， 哪儿痒也别挠。 挠怎么了？ 一挠绊着我死了。 对对对， 对吗？ 对对， 我就从您这儿迈，您放心好不好？别的地儿的观众，您随便鼓掌，随便叫好，看到好的地方站起来鼓掌都没事儿， 是吗？ 行吗？啊，中间这两位啊，千万别鼓掌，好也别鼓掌，一鼓掌啊，叭叭叭死了。 鼓掌都不能鼓， 麻烦您点事儿。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 看过零八年奥运会吗？ 看过。 照那来给我喊一个预备开始。 哦，预备开始就可以。 我得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 哦，那枪谁打呢？ 枪，枪最好是你打。 我啊， 我一边跑一边打枪，忙不过来。 对，这刘翔也没有一边跑一边打枪的。 我本身学的是比赛，那么一弄赶枪战片呢。 那行行， 这样那个什么 啊， 他多长时间呀？ 12秒88， 我两秒好吗？ 你坐火箭去的？ 别占用太多的时间。确实是，咱们以后您只要常来王老宗跟金钊老师，我们厂长在，您看着我们卖力气，您就过来捧场。您众位对我们的这一片心，我们所有后台的演员一定会还您一片情。 说清楚了，是一夜情一片情。 你傻呀，肯定一片情一夜情，你赔得过来吗？ 我们只卖艺不卖身啊。 完了，您一高兴哈哈一乐，我们就给您说那个什么哭的艺术了。您这不行，您这我一说我还能学，我一说我学刘翔，后边还给我来过来， 那都是怕你不死的，知道吗？ 您上来400人劝我，兄弟耀宗，甭跑，我们信了。完事儿我实劝。 凭什么劝你呢？ 真让我来，我卖这个。您琢磨这台我下得去吗？这椅子背多高啊？ 对，人知道你有医保。姐，待会我请你吃饭。 后台找我啊，后台找我，后台找我，让你看我那医保那本儿。不是，咱说心里话，你说那这真的，姐姐你自己摸摸，这本儿多高，我卖不过去，我在卡上了。 对，说再见的人家。 咱们说这哭的艺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后边有很多大腕儿。 对， 那个咱们就别破好车不爱破道，反正。知道我好，觉得咱有人缘，您众位下回再来捧场。今天确实卖的不是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在十一，咱今天别哭的艺术了，下回来哭的艺术吧。咱们把那个我再学一个，咱们就完事儿了，行吗，朋友们？这就快往下轰了，我再学一行吗？行，我不学了行吗？走吧，我没有损失，我说一段下去也给我200块钱，知道吗？完事儿我也油门大虾，我不怕这个。您众位少听了，知道吗？买票咱就得值，我不为您观众想，我们不来。今天本人想好了，我们哥俩那边吃麻辣香锅，没我们演出。 哎，对，这 今天全是腕儿。 对， 有我们什么事儿啊？ 对，没错。 给我们打电话，告诉差一场，你们过来吧。这跟夜市不挨着吧？这个。 人家说你也是。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耳朵长瘸了。 咱就说正格的，我们俩吃正好呢，因为一片那这肉还正掐呢，我吃这个，你我吃，然后来一电话，告诉你们过来吧，真的那个老看腕看腻了，看看你们俩吧。我说那行，我说我们就不签，那就来吧，这么着才过来，知道吗？咱不是说别的意思，我们再演一小段，下回咱再说，行吗，朋友们？那就不赖我了吧？那你们就回去吧。今天咱来一夜情，啊？咱今儿说一宿，不行，说一宿赔了，说一宿给200。是我其实还能学他。我学他学最像，刚才都闹，学他学最像，学他 学我， 学他跟他媳妇儿，他们俩 学什么？说清楚了。 高兴学你跟你媳妇儿， 说清楚了， 聊天吧。他跟他媳妇儿聊天有包袱。 好， 小德，你认为呢？ 我也聊天， 老帮菜不吃亏， 多新鲜。 我们演出，我们俩死对儿。 对， 就我不跟别人一场演出，老是我们俩。 对，那对头， 什么对头？ 死对头啊！拼！ 但是说学的两口子，我上他们家呀，7:30 啊， 准到他们家7:35准开饭， 跑我们家蹭饭去。 别说这话，我不爱听啊！别蹭蹭的，我们家有祖训，这叫省一顿。 你们家省一顿，我们家费一顿，知道吗？ 我别人事儿不管。 什么烂祖训？ 因为怎么回事呢？我们去密云演出，我们俩全住西四北边这块儿。 哎，对， 哎，我们就是我，您看我，你苦孩子出身， 您还苦孩子呢？ 刚才那都难民，就没有交通工具。 我没有， 他有车呀， 我有， 蹭着不就走吗？有辆28自行车。 哎，那管什么用啊？ 你带着我呀， 我这胎受不了。 哎，别人事儿我们不管。说的好好，我这上他们家，我心想这还不开饭了，还稍微慢着点上，一敲门，他媳妇儿开开门， 我媳妇儿开的， 坏了， 怎么了？ 昨晚上俩人可能不和谐了， 打架， 你甭解释，正化着一半妆了 啊， 化一半妆，跟这儿擦脂抹粉，穿上衣服穿好了，化妆，不理我。哟，我一看得，咱也别招人讨厌。 哦， 一进门我看见他了， 我 他跟那儿换衣服 啊， 也不理我，穿着衬衫、西服，打着领带。 你再勒死我！ 我一看怎么了？这俩人要打架，你说怎么不打呢？ 你盼点好， 我打起我好劝呀，不就没事了吗？真没听清楚说什么， 真贱。 谢谢，别打断我，赶紧说，赶紧走，要不时间长了扣我100，完了，没了。 你出台给400。 他说我都没乐。 500， 花，成交。 我不接你这句啊，后来呢，那你去啊。我一看咱这又不是什么身份，不是明星，不是大腕，一小粗小子，别招人讨厌。 哦， 找一旮旯，啪，我就忍了。待一会儿眼瞧着这5分钟还不快吗？ 啊，那是 奔35去了， 该吃早点了。 他媳妇在那化妆， 还擦呢这粉，有那么大嘴吗？这，哎，小点儿。 跟那待着 啊， 一会儿绷不住叫他， 哦，叫我， 金州，给我买早点去。哎呦我去，就这一嗓子，火，当时他那火就起来，烫一下的，不 对呀， 他在家大猫， 没错， 他说的算， 是， 当时就急了， 还勒呢那儿， 凭什么让我去啊？你自己不会去吗？ 我是这味儿。 这一下他媳妇儿也不干了 啊！ 当年外号母老虎， 谁惹他去了？他媳妇儿的火汤也上来了。我会跟你闹吗？给你脸了是吧？嗯，别来劲啊！一天到晚在家无所事事，哼！你说结婚五六年了，你给我生过一儿半女吗？来一个小段儿， 哎呦我去、啊！ 不用自我介绍，介绍一回了。这主持人啊，咱实话实说，确实是比我们腕儿大， 啊，他腕儿还大。 嚯，他挣的还比咱多了，知道吗？ 这我知道。 他一场，你看咱们演完了回家了，他就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好几趟。 对， 甭管他说的是不是人话，好几趟。你看刚才又一趟，还得加钱。 好，上来一趟就给一趟钱。 他有绝招啊，咱没有啊。 有什么绝招？ 这底啊，这底啊。后边怎么还害着梁活的呢？这个确实怎么回事？我们这演完就走，我们都穿大褂，他穿裙子，好看。 哦， 一上来都这范儿。 什么范儿？ 接下来有请我们逗死角的相声演员，有一位王小松，一位叫金章，来到现场。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至少从地里见自由。